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久了会生病，来更值钱吐槽吧。今天是我们更值钱吐槽季的第三期了哈，火药味持续升级了。上一期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乙方不能忍的甲方简直是槽点满满，但是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甲方也和我们说了，其实我们也忍乙方很久了，我们想吐槽的乙方奇葩也多到要召唤神龙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资深的甲方，各位乙方的听众们准备好聆听甲方的声音了吗？依然还是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更值钱的主持人珊珊，我的搭档小兵在哪里呀？ 小兵在这里呢，今天小兵特别特别高兴，因为今天直播间里来了一位小兵的好朋友，是一位帅哥哥哟。 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这个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市场与公关总监徐元春。 好，你好珊珊。 哇，小兵你好。 跟小兵打招呼的时候果然这个语气就不一样了，一看就是自家人。 对， 来吧，第二位嘉宾更之前制作人吐槽代表袁伟。 大家好，我是大元。 那咱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到底有什么样的槽点呢？ 我们这个小伙伴的在这个更值钱平台吐槽的呢，一个是他说这个甲方呢要求他们发严肃内容，而且是做新媒体啊， 对对 对， 但是要求转发量和阅读量，就感觉很难做。同时呢，这个钱始终都没有到账。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会经常要求小伙伴为他做一些私人的这种服务，比如说 P 图啊，而且前提这个照片都已经糊了。小伙伴觉得不能忍。 当时大伟老师给出的是什么建议来着？小兵还记得吗？ 小兵记得大伟老师给了我们三个金句。第一句是没有烂客户，只有烂广告公司。第二句是永远要把客户的生意当成自己的生意。第三句是永远想在客户前面。大伟老师还认为甲方可以不专业，但是作为乙方要用专业的办法去说服他，术业有专攻。不知道元春哥哥是怎么想的？ 咱还真得问问元春老师作为甲方到底是怎么想的哈。我刚才总结了一下这个案例当中乙方可能存在的几个问题，我要直接问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甲方就是会把私人的事情和工作的事情混为一谈呢？ 太过分了，我也反对这一点。 就是你也反对是吗？有的甲方也的确会这样做不合适。 对，我觉得这样是非常非常不合适的，尤其是当他个人照片拍得又不好，长得又丑的时候。 好嘞，这个时候甲方和乙方在这个问题上至少达到和解了。第二个问题，关于让乙方垫款的事情，你们甲方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觉得正规的广告公司或者是一个正规的公司合作的时候，其实对于付款的流程是应该有清楚的认知的。所以这个呢，首先我觉得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所有的正规的甲方来说都是有自己的标准的财务流程的，他不可能说像小卖部一样，今天你给我送了一箱啤酒，立马给你200块钱现金，所以不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对这个流程有一个了解，因为恶意欠款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有些流程是比如说是一个月付款还是三个月付款，其实这是有标准的流程的，建立在一个正确的理解上。如果本来财务流程是一个，举个例子来说是四个月的付款流程，当你到了一个月的时候你就抱怨说甲方拖欠你，那甲方一直所有的都是四个月付款流程，所以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成立的。 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大卫老师说了，说在这个行业有的时候垫款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如果你不垫款的话，有其他的就是竞争的伙伴愿意垫款，这个项目可能就给他们做了。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残忍的现实，就是现在广告行业竞争的确比较激烈了。 好吧，这个甲方好强势啊！ 啊，我好替这个胖叔叔难过。 来吧，第三个问题了哈，就是他这才是他吐槽的这个主要的点。他就说这个甲方其实又要严肃的内容，然后又想要在互联网上有些吸粉的这种传播力度，就是好像感觉甲方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甲方呢不能说不知道要什么，但是因为甲方要的东西本来就不是容易实现的，如果甲方要的东西就是像要买一瓶可乐这么简单的话，那还需要乙方干什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把甲方当成一个投资人，我们今天想投资一部电影，我投一个亿拍一部电影，那乙方可能就是我们的编剧啊或者导演，对一个投资方来说，我们需要这部影片又叫好又叫座，合不合理？合理吧，大家在新闻上从来不批评投资方这种需求，对吧？那他当然希望编剧要把剧本要做得又好看，又有情节，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对吧？这个需求不过分，所以你看很少有导演吐槽投资方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换到广告行业甲方乙方大家要吐槽呢？ 袁春老师就是强势回怼啊，你所有吐槽的都是正常的。 对，我们就是要吐槽。我们要吐槽乙方， 要吐槽乙方是吗？好吧，咱们看看，就刚才在上期节目当中第二个吐槽甲方的乙方小伙伴，哎呀，他说了什么事情，然后袁春老师又会怎么回怼呢？ 这个小伙伴在更之前平台吐槽的呢，首先就是甲方一直在跟他砍价从这个13万砍到5万块钱，最后没有回应了。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他发现他的这个方案部分被盗了。第三，他发现这家公司找了另外一家执行公司来去执行，最让他忍受不了的就是执行公司失败了，又回来找他们公司。 最后还是拿到这个方案了是吗？ 并没有，并没有。 又回头找他们公司，但他没有接受， 拒绝了。 有骨气， 有节气，有骨气。 甲方都开始欣赏了。真的想听一下袁春老师这个意见哈，就是乙方在提案的时候会遇到这种砍价的情况吗？13万砍到5万， 我觉得砍价肯定是应该的。因为甲方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我们这个也不是进超市挑这个标准产品，这是一个创意产品，或者说一项特别定制的服务。那砍价呢，我觉得是应该的。我觉得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一个商业化的社会里面，我们注重的是一个契约的精神，所以这件事情合不合理是取决于大家在谈判的过程中最终大家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的话，这就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不能接受，那就不要接受。 袁春哥哥，可是上次大伟老师提出一个内幕，说甲方都有一个部门叫采购部，他们就是专门负责砍价的，他们的 KPI 也是看能为公司省多少钱，也就是说砍得越多他们的奖金就会越多，是这样子的吗？ 哇，你爆出了一个天大的但不是秘密的事实。每个大公司当然都有自己的采购部，他们的工作职责就是为了帮助公司控制成本，所以呢他们一般都有一个很科学的标准的一个价格体系。大家如果去菜市场买菜的话，菜呢是很多是可以通用可替换的，所以它不存在很多的创意和额外的增值的部分，所以你就会跟那个人讨价还价。一颗白菜他说5块钱，你可能非要3.5块买一颗，或者是5块钱买颗白菜非要送你一块姜，对吧？但是你去 真有生活气息这个。 但是如果你买钻石的话，钻戒的话，你就不会跟他讨价还价，因为他加了额外的一个创意的服务，他的品牌价值在那里边。所以我觉得对于所有的乙方来说，我个人觉得最最重要的是来说，如何提升你在创意服务的竞争力，把你的创意在这方面做到真的是非常有竞争力、独一无二的话，你在市场上就会有非常大的讨价还价能力。我也见到过一些乙方的广告公司，他们是不接受讨价还价，只有单一的报价，如果你接受就做，不接受就不做，是有的。所以就说在这市场上永远都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在最顶尖那些公司里面，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的确会变得更强。 一口价， 对， 对吧？酷啊。但是这个乙方的小伙伴，我觉得他遇到的比较这个头疼的问题是，他虽然遭遇砍价，然后最后没有拿到这个合同，但是甲方好像最后执行的方案跟他们报的那个方案很相似，他其实遇到了一个盗版的问题，不是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在里面的。 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比较清楚和严肃的界定一下，因为盗版抄袭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用了多少，在 在什么程度上界定是一个抄袭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当然抄袭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具体在我们讲到会说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有的时候会感受到说，举例子，有的甲方乙方也会讲说，好像我的创意他在用我的创意或者和我的创意很相似。我不能否定有些甲方的确可能是在用了抄袭这种行为，或者是盗用了乙方的创意，但的确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存在，就是当这个创意是比较通用型的创意，举例子吧，我说我要做一个演唱会，那一个演唱会的话背后都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屏幕，然后那屏幕上会有各种那这个造型，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这些场合演唱会它会有些相似度，这可能是行业通用的一些创意，所以在这部分创意里面你很难界定这是你的还是别人的。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说，我觉得除了我们说甲方要去这个遵守道德的标准也说还是法律的要求也好的话，对乙方来说，其实如果你的创意真的是我们在讲说非常具有独特性，是非常具有高的识别性的话，你会发现不能说不存在这个被盗用的问题，但是乙方可能会真的会选你这个特别好的创意，因为在别人那确实找不到。 就是甲方有可能会选这个非常独特性的创意。 对于很多大的公司来说，在开始这个流程之前都要签署保密协议，然后甚至在一些我们在讲供应商的这个铺里面，就是供应商那个池子里面的话，其实都有签署有长期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所以其实也是这些负责任的甲方对乙方的一种系统性的保护，因为这个协议是一直在那里面的，这也是为了保证乙方的正常的知识产权和获得权益的这些权利不会被盗用。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市场来说，大家肯定会碰到这个有些令乙方不太开心的事情，但在市场上还是有很多这种我们在讲说守规矩的，然后有标准流程的甲方在这个市场上在工作，因为他们也需要保证自己的品牌包括社会的声誉商誉能够不受影响，所以他们也会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所以都会签署完整的这些保密协议啊，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定这些要求。 所以说对于甲方来说，就是严于律己，有一个好的行业的道德的这样的一个规范。那对于乙方来说，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啊，优化自己的创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保护对双方都是需要的。 那好，我觉得其实慢慢的聊起来，有一种甲方和乙方要在本期节目当中大和解的感觉，我希望这种氛围可以持续下去啊。 和解了， 这就和解了。来吧，来听一下上期节目当中的第三个小伙伴是怎么吐槽甲方的。 这个小伙伴可能和甲方的合作过程当中存在了这个双方审美上的这种误差，比如说他提到了给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宣传片，其他的都 我记得这个， 对，其他的都 OK， 但是对后面的这个结尾的 logo 不是特别满意，所以按照甲方的这个要求，就调换了颜色， 对， 结果呢就是很难看。 我记得那个医院是要求这个背景是灰的，然后字是黄的，说这样多好呀，你看灰黄。 对呀、对呀、 但是乙方的那个设计小伙伴觉得特别丑， 对，感觉好白目啊。 甲方的袁春老师，甲方的审美有的时候。 我觉得啊，这个真的不是甲方的审美的问题，也不是乙方的审美的问题，这是人类审美的问题。就是人类的审美其实是很难用对与错好与坏来界定的，它会随着地域啊文化啊民族啊宗教甚至时间的维度发生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埃菲尔铁塔被刚建出来的时候，大家不觉得丑得要死，恨不得要把它拆掉吗？现在看起来大家觉得就是巴黎的时尚地标，对吧？那所以这个审美的问题很难， 这个、有可能很先进，对不 对？对，举个例子来说，这个 100年后回头看， 也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真的100年以后，辉煌这个医院这个 logo 可能会变得非常非常好。那我们提醒各位观众，不要抢注这个商标。 明天辉煌医院就开始成立运作。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当然不会说乙方我们说出的这个设计就是不好看的，比如说我也问自己是不是自己这个审美有问题，对吧？或者说 我也轻轻的问自己， 对，你要轻轻的问自己 是不是我审美有问题。 还有一个是你做出个东西给谁看的。 那个医院在提出这个明确的要求之后，当时我记得我跟达伟老师说，我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甲方都提出这么明确的要求了，你就简单省事给他做一个不就得了吗？ 对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说 甲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客户， 嗯， 他已经都想好了， 对啊，都替你做好设计了， 他已经做好了设计，他其实心里有一个东西说啊、嗯哦，或者是冥冥之中，或者说突发灵感顿悟了，觉得说，哎，我们既然医院叫辉煌，那不如就灰色和黄色放在一起，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客户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嗯 乙方更应该警觉一点。我说警觉一点是呢，我倒不同意你的观点，说甲方都已经这样了，你就赶紧给他做了吧。 啊、 乙方更需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说，的确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案。 嗯、 但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案？ 嗯、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举个例子，灰色配黄色、 嗯、 会让医院的病人很紧张的话，如果你有心理学的数据和科学的知识支持这个论据，甚至去做过调查的话、 嗯、 我相信甲方会特别感谢你帮助他修正这个可能潜在存在的风险， 嗯， 对吧？这就是为什么甲方需要和乙方合作，是因为不同的人站在更多的维度去思考同一个问题，才能保证想得更全面、 嗯、 要不然那甲方直接找个护士就写上在灰墙上写上辉煌就好了嘛、 嗯、 对吧、 嗯、但是其实你记得袁老师你记得那个大卫老师其实给出了一个跟袁春老师差不多的解决方案，嗯，就是他要求乙方可能也是先有什么来着？他说 先有对错、 嗯， 然后才有美丑。但是我所接触的绝大多数的这个设计师， 嗯， 他们经常会说好看啊。我说逻辑呢，他们就会非常白目，说逻辑是什么？要、 哦、 刚才袁春提到的比如说心理学的， 嗯、 或者是这个产品上的、 嗯， 还有包括用户上的一些信息， 嗯、 确实很多设计师是不会考虑的。 嗯、 他在他眼中只有美、 嗯、 丑，或者在我同样的这个从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讲不出来他到底是哪里不舒服。 嗯、 但设计师就会回怼我，他会给我一个比例尺，他会告诉我这个比例是按设计学角度来说是合理的。 你会被说服吗？ 不会，我说丑改。嗯 嗯，今天袁老师和袁春在这个问题上都还是蛮强势的甲方。 我觉得这个例子比较像一个饭店的老板和厨子的关系、 嗯、 就是说你做什么东西你觉得好不好吃不重要，我关键要把这份菜卖出去才重要、 嗯、 得要吃的人觉得好吃才行、 嗯、 对吧？要不然的话那这个世界不就变成厨子给自己做饭吃了吗？ 哎，还真是，所有的乙方应该把自己想成一个厨子，做出来这道菜又得好吃然后又能卖得出去、哦、 对，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你拿这个举例子的话，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同样是餐饮的话、 嗯， 中国的这些我们说从事餐饮的话会听老板的意见，说你做什么菜吧，好吧，你给我列出这些菜单了，我就做这些菜，不管川菜好粤菜也好的话，但你看定位特别高的餐厅、 嗯、 甚至像国外的一些餐厅的话、 嗯、 他的行政主厨是要去做菜单的、 嗯、 他做菜单可不是光要考虑说他会不会做、 嗯、 这东西好不好看好不好吃，他要考虑到外面的用户能不能接受，食客觉得好不好、 嗯、 甚至米其林会不会给他评三星、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点上，在后厨的这个人已经完全站在了甲方的立场上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只有当你只仅仅站在乙方的立场思考问题的时候，你才会说这件事情是不行，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哦、嗯， 其实你只要换成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其实很多你的视角和答案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嗯、好，也请乙方在吐槽甲方的时候可以多多的换位思考。好吧，下一个吐槽的小伙伴是怎么说甲方的？ 这个就是甲方两种表现，一个是无限期的这种拖延、 嗯、 就是比如说我给你提了一个案、 嗯、 然后差不多半年没有回音， 嗯， 突然间有一天打了电话、 嗯、 说很急，我两天之后就要，那你很配合他，两天之后改好了，但是三个月过去了没有回音 啊， 这是一种表现。还有另外一种表现、 啊、 就是突然间打来电话说我要一周之内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case， 然后你已经开始在准备了，但是马上连环多名扣又下一个说啊，我要两天之内要搞定这个事情、 嗯 嗯、会不断的把这个事情从一周压缩到可能是当天我就要要、 嗯嗯、 这是两种表现、 嗯、 就是要么特别无限期的拖延、 嗯、 要么然是特别急。 觉得在实际中这种情况的确会出现、 嗯、 所以我在讲说这个也的确是不太好的一个行为，就是说我相信那个刚才大元讲的这个，比如说先提完案之后然后半年没有消息了，其实对这样的甲方来说完全应该，我觉得理论上可以告诉对方这个项目或者被推迟了、 哦、 或者被暂停了，其实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个信息是没有透露给乙方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一种行为、 嗯嗯、 然后刚才大家提到的那个我们 谢谢您提 到说话，对，因为我们已经和解了嘛对，然后大家提到那个说这个 打到一个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一周之内需要完成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然后接着呢就开始夺命连环 call 啊，三天完成啊，两天完成。我觉得这件事情透露出两个信息。 嗯， 第一件事情就是证明我们这个乙方的确是非常有市场价值的。 嗯， 我们甲方真的是很信任他的。 嗯， 因为在这种紧急的时候他选择给你打电话，没有选择给别人打电话。 嗯， 这是一种认可和未来的一个机会。我觉得 你这毛捋的我不服。 对吧，要不那么多人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对吧， 就是这么天天这么耍我，然后还说我是信任你。你没有说服我也说了。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后面才是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才是有些问题大家可以去探讨的，就是说我从原来一周的时间然后现在变成三天啊还是两天去完成。我觉得这个呢是可以用商业的方法来解决的。 嗯， 就是说在这种时候作为乙方你要么告诉甲方说我三天是绝对完不成的。 嗯， 要么你想其他的对策找别的人，或者是你跟上面领导汇报修改整个的方案，这是一种。要么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我加班加点所有的团队24小时不睡觉也能完成的话，那你的确要收额外的费用。 嗯， 我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甲方真的会同意是吧？如果乙方 如果真的很紧急，哦，他也很需要这件事情的话，哦，我相信这不是问题。 好，知道了。 但是接触的绝大多数的这个甲方就是很紧急很重要，哦，但是我 不想加钱。 对， 啊， 你如果跟我加钱的话谈钱的话这很伤感情。 嗯， 你不想再接下一单了吗？ 就是这半年也没有麻烦你，就这三天。 是是是， 对，你这么在意钱的话你会没有客户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实际情况对吧。这时候乙方可能就要判断说哎呀这个我加了钱他会不会这个下面的以后的生意受到影响。 嗯， 就跟珊珊不敢跟他老板谈加班费的道理是一样的。会不会觉得我工作不积极？ 谈什么加班费啊，我爱工作。工作让我快乐。 乙方主动快乐。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我会额外付这笔费用。 哇，您还缺乙方吗？ 欢迎来加班。 对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就是如果你找甲方的话就找像元春一样的甲方啊，他会给你加班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的一个行为了。 我一般的话要求小伙伴如果跟合作伙伴沟通的话一周一次的这样的频次。 嗯， 如果就是确实人家已经不积极了， 嗯， 那可还有没有明确的这个回复的话， 嗯， 我们就会延长这个沟通时间，比如说把一周会放成两周时间。 嗯， 甚至是一个月。 嗯 啊，然后之前的这个尽量不要这个直接的电话沟通吧。 嗯， 因为直接的电话沟通的话可能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础。 嗯， 可能前期的话发 email 啊，然后或者是如果知道手机号发手机的这个文字短信。 嗯， 也可以。 嗯，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哈。 嗯， 好，咱们再来是一个案例哈，看看还有什么的这个乙方小伙伴是吐槽甲方的。 嗯，这是关于这个 logo 设计的。这个乙方小伙伴呢一共做了五个 logo。 嗯， 反馈呢是甲方都感觉好喜欢啊，但是我挑不出来。 嗯， 后来反馈给乙方小伙伴说你要不要把五个 logo 提炼不同的元素再帮我重新组合做出来一个。 嗯， 啊，这个小伙伴感觉非常 崩溃 的，因为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嗯，啊，甲方就会这样是吧，就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都挺好呀，然后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啥，你说你再给我弄一个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有两种情况。 啊， 第一种情况是呢甲方对这五个 logo 一个都不喜欢。 嗯， 然后呢他可能想要照顾一下这位小伙伴的情绪，说其实我都挺喜欢的，但是呢你能不能再帮我做一个更好的。 嗯， 对，所以对不起这句话呢让小伙伴误会了，以为那五个都很好。对吧， 太单纯了是吧。 对对对，这个套路太深。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说可能这五个真的都不错。 嗯， 属于呢甲方入了甲方法眼，就说都觉得他很好。 嗯， 但是呢的确距离他理想要那个点还差一点距离。 嗯， 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甲方正在尝试说我能不能有那么一个更好的。 嗯， 我这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像女孩子进到百货商场里面。 嗯， 看到一堆漂亮的衣服觉得每一件都很喜欢。 啊， 但你如果只能买一件怎么办，你就要挑嘛。 啊， 那对于甲方来说他只能付一个 logo 的钱。 啊， 对吧。 啊， 那当然希望你能再做一个更好的。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也比较清楚和容易解释。 嗯，你知道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是我看这件衣服的时候我是看的是模特和明星穿的。你知道吗，我好好看啊， 同款 我到一试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我就不买。啊， 买家秀。 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甲 方其实在看这些创意的时候，乙方提供的案例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买家秀。 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经常讲，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提案的时候会看到乙方呢会派来非常这个高阶的精英的豪华的团队，然后讲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 天花乱坠， 对，不能天花乱坠，讲的确实是好，因为这件事情所讲的都是真的，比如他们过往做的案例，这些都是成功的，这也的确是业界的大牛，然后你很开心的把这个合同签了，但是发现来执行的时候呢是另外一支团队，是在这批大牛的指导下的一批人的再指导下的一个执行团队。那你这个时候对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哎，今天没状态。 工作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我是小冰。 那咱们继续咱们今天的这个吐槽大会哈。刚才呢是回顾了上一集乙方对甲方的吐槽，然后咱们的甲方代表袁春老师给出了一些回馈。那咱们接下来的这半集哈，咱们就认真的正儿八经的甲方也来吐槽一下乙方。所以还是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更值钱制作人吐槽代表袁伟。 大家好，我是戴元儿。 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市场与公关总监徐元春。 大家好。 好，那咱们请大元儿就开始吐槽吧，甲方到底有什么要说的呢？ 这位这个甲方的这个小伙伴呢，也是在这个是 marketing， 当然他这家公司是属于这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当然还不错。他找到的这个乙方比较强大，是一个顶级的这个国际的 4A 公司啊，品牌我们就略过了啊。 大乙方。 对，大乙方。他吐槽的这个点，首先就是乙方非常强势，对于这个项目的执行时间要他们来去确定，而不能这个完全依据甲方的这个， 就是得排号，是这意思吗？ 是的，相当于就是前面号20多号在排队等着，你也要等。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是属于一口价，刚才袁春也提到说，如果你的这个 idea 足够牛的话，你可以这个有定价方面是有这个话语权的，所以这个乙方也是一口价，没有砍价的余地。第三，就是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呢，甚至连这个具体的这个执行案没有确定下来，合同没有确定下来的时候，乙方的这个对接的这个 AE 直接打电话来催款，就是这个头笔款要求是80%。所以这个甲方小伙伴就感觉很被动，说好的甲方很强势呢？ 谁让他们找了个大乙方呢？袁春老师，你们会选择就是特别强势的乙方去合作吗？ 我们什么样的乙方都合作过 啊，特别强势的，就那种所有的东西都得他来决定，然后还着急要钱的那种。 有这种的，就是说我们在一些特别强势的乙方也有这种说。不管是财务的付款的流程还是创意不许改，这种也的确会有，都会有。 怎么着，您心里有意见吗？ 我没意见。没有，我说我没意见是我觉得这是他的道路，这是他选择的路，就是 我们可以这个选择不和他走一条路嘛，对吧？ 所以你会选择和这样的乙方不走一条路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任何一个存在都是合理的。举例来说，像这些我们像国际化的特别大的这些我们这些和广告公司啊，其实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我们在讲他们存在的合理性。举例来说，当你想做一个尤其是一些国际化的公司，你需要做一个全球化的广告活动，全球都在上线，那你就需要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去帮你做，因为你是需要各地都要协同部署，那你一个在当地的一个小的广告公司是做不了这种事情的，那所以他帮你承担的和你签的合同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标的的合同，他为此可能需要付出的努力来说，那可能是来说不只是你当地市场，包括你的品牌甚至全球性的战略他都需要去了解，那所以它的定价那就不是一个当地的定价，是一个全球性的定价。 所以说咱们其实还是有点在替这个乙方说话的，至少在这个案例当中是你选择了跟他们合作。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乙方对不对的问题，是你的选择问题。 对 对，是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乙方，这也不是你的个人倾向和爱好的问题，是你的业务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乙方。 对，如果你真的需要你就来忍着，你不需要就不用受这份气。也算觉得好像甲方也算就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小甲方也算受气吧，他其实心存不满，你怎么这么拽 啊。对啊，所以这就是说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嘛。那我觉得首先如果对我们这位网友吐槽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想一想是不是有必要或者需要选择这样的一个乙方来合作，这是最关键的，就你的业务需不需要这一点。如果你只是为了设计一款海报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过分。但如果对，但如果你这家企业是准备把一个新产品在欧洲投放上市的话，可能这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任何事情对与错都得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去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吐槽这件事情还缺少更多的背景信息。所以 他会说这是老板选的不是我选的 啊。 我觉得如果是老板选的话呢，我们这位员工更需要尽量的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对吧？才能有一天把事情做得更好。 对，公司就是需要这样的。那你既然是负责这个事情这个业务的对接的啊，就好好跟这个乙方相处是吧，把这个衔接的工作做好。 对， 咱们既然是替乙方说话的 对呀，我们今天是替乙方说话的。 好善良的甲方啊 不是说好了甲方要升好吗？但这件事的确没办法了，这就是你自己愿意跟人家合作嘛，就别人的业务水准是你认可的，他们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那你就只好去跟他们这样工作。 对，这是一个我们再回到讲还是一个合同的是为一个契约精神的一个要求，说这是你的选择。 是的， 但是如果从 这是我们的选择，一起来啊就没有娱乐精神 我们实在唱不下去这个问题好严肃但是从另外一角来讲呢，因为我们也的确看到有一些这样的一方的确是，我说他的强势是说除了公司这件合同的约定以外，他往往会把一些，因为我们说强势说往往其实传递的不是公司强势，是这个人在你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会显得特别强势，让你觉得不太舒服。那我觉得这个是来说有些是可以去反思一下的，乙方就是乙方那些我们叫具体的合作伙伴，这个人可能有时候要反思一下，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这个背书和光环其实并不是你自己带来的，只不过后面是那家公司给你带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同样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传递的那么强势。举个例子来说，我在这个 case 开始之前我要完成80%的预付款，对吧？那我也可以告诉你说在全球来说我们都是这种约定，我们希望客户在之前付给我们80%的预付款，因为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不光是你，这个你可能看到后面所有这些大公司都是按这种流程走的，这个也请你理解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对吧？那你也可以另外讲说赶紧把钱打过来付80%，要不然你这活儿就别干了。事实都是一个事实，但你传递的是不同的情绪和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职业素养的角度来讲，那这样的人在职场的确是要注意的，就是 明白。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对这个小甲方，如果这是你的选择，那请你尊重这个乙方他们工作的态度，但是对于乙方来说，具体的这个执行层面的员工来说，要注意你的沟通方式和你的服务态度。 对，我觉得是一个尊重。我尊重是有两种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作为这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话，你要尊重这种业务模式和这家公司的存在，就当你选择的时候你要尊重这个事实的存在。但从具体的人的角度来说，尤其如果这个我们的同这个朋友在吐槽乙方这个工作人员的话， 那这个乙方的这个朋友的话就要尊重一些别的人、 嗯、 对吧，他不能把公司套在自己身上、嗯、所以他要做人的角度来要尊重别人， 嗯，互相尊重。来吧，听下一个甲方吐槽乙方呢，看看能不能引起袁春老师的一些共鸣。 嗯， 替甲方说两句话、 这是甲方在吐槽这个乙方的设计。 嗯 啊，这个设计公司也是中国本土很有名、 嗯、 啊，不提了啊。这个是设计VI 而建厂的这么一家公司，他、 嗯、 找的这个是设计总监级的。 嗯 啊。而且有多年的这个十年以上的这个设计从业经验，但是在具体的这个对接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设计总监很木，啊，特别简单这个问题要反复的去追问这个甲方，甚至甲方会想，干脆我给你画出来好不好？我帮你做设计好不好？你来做美工，你来做一下组图好不好？那我花这么多钱请你来是做什么的呢？啊、所以这个甲方会很不舒服。 嗯，怎么着？有没有共鸣？ 我觉得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 嗯、 真的是因为有些人会讲说，我有十年从行业从业经验， 嗯、 我是十五年了的这个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十年和十五年并不代表你把这件事情能做得好。 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合作过程中的确会出现有些人会把这个资历当成。 专业能力， 对对对，我觉得资历这件事情呢只是一块敲门砖，让别人相信可以和你合作，但你做得好做的时间长并不代表你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有可能做了十年了，但是十年来做的一直很烂 对，可能十年来一直被吐槽 所以说甲方在选择的时候其实也并不一定非要根据这个资历来选择这个乙方的服务者， 对、哦、所以其实这个风险是一样的，你知道甲方在选择乙方的时候也担心掉到坑里、 嗯、 这坑里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说来投标的团队豪华阵容对吧、 嗯、 你会在想后面碰到的人是谁对吧，等你真正开始了到了具体这个执行团队的时候，你又想说万一这个具体执行的人如果特别木、 嗯、 听不明白然后完成不了怎么办对吧，你恨不得都要自己帮他把草图画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你要交工对吧、 嗯、 你并不在意谁把这活做出来，所以在这过程中也有很多坑，甲方也怕掉到坑里面。 嗯， 嗯，是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会有那种比较坑的乙方，比如说设计师设计出来一个东西然后你让你觉得啼笑皆非 啊，就是尤其是在这个建筑设计、 嗯、 或者是工业设计里面、 嗯、 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你特别白目， 嗯 啊，就我今天反复在 翻白眼儿是吗， 对，就比如说啊，就是有一个同学他自己是他还是在校生、 嗯、 他给我们投稿就说他们学校的这个宿舍楼每一次要是下雨的时候就要打伞走过、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宿舍楼的 打伞吗， 对，宿舍楼的这个大厅它是镂空的、 嗯、 然后他们就很奇怪说为什么要这样的设计呢、 嗯、 因为你想想本来我是没有打伞的、 嗯、 然后走到宿舍里面就觉得很安全了嘛、 嗯、 然后但是这块如果是下雨天的话、 嗯、 要把小伞撑起来、 嗯、 才能走到这个自己所在的、这个、 宿舍楼是一个水帘洞的感觉 对，就感觉很有意思，但是、 嗯、 后来据说啊说是当时的这个设计团队呢说这样的设计是觉得阳光可以在地面上投射出斑驳的这个光影效果很文艺的 斑驳的光影效果啊， 对， 我能想象那个 PPT 做的有多美 啊，对， 这个楼建起来实在是有点扯啊， 对，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曾经就是遭遇过这样的建筑、 嗯、 就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看到这个楼啊、 嗯、 真的好棒、 嗯、 然后银色的有一种外太空的这种感觉，很帅， 现代感科技感什么那种， 对，很帅帅，很帅，但是当时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这个外面的那个银色的那个墙面啊，就开始这个夸夸的掉墙皮了，啊，然后这个风如果特别大的时候，你就感觉恨不得那个墙皮要打到脸上。 我的天哪，这会打到人吧？ 对呀，对呀，对呀， 我好多快猜到哪个大学了。 然后这个。据说当时的这个是国外的很著名的这个设计师啊、说服了学校的领导 啊， 是这个设计会如何如何的壮观，但是他考虑到一个是材质，还有是东北的这个气候 啊、是东北的，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哪所大学了。嗯，好吧，咱们继续来看看这个袁春老师还有袁老师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没有真的被乙方坑过。 还好我的人生还比较幸运，还没有掉到那么大的坑里、但有的时候会有那种让你觉得如果你不注意就会变成一个大坑的事情、就 我印象中有一次我们做这个广告的这个文案， 嗯， 然后我拿到他们告诉我这是终稿了， 嗯， 我就说明天就要去印刷了，我说你们有没有去检查这些错别字啊， 嗯， 他们说检查过了都没问题， 嗯， 然后就打开看了一眼，刚看到第一页我就发现了三个错别字， 嗯， 然后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回去赶紧再查一下，因为这有三个错别字，但后面的我还没有看。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他们把这三个错别字改了，又发了说我们后面检查过了，后面也没有错别字， 嗯， 都检查过了， 嗯， 然后打开看到第三页又发现了两个错别字，嗯，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唯一能拯救自己的办法就是自己把它全看完， 嗯， 我最后自己看了好几遍，然后发现的确那是最后两个错别字， 嗯， 但会让你特别提心吊胆，一直到那广告上线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会不会由于我的疏漏忘了错别字， 嗯， 别人又发现了新的错别字，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认真检查的话，在一个那么短的广文里有那么些错别字的话， 嗯， 你会觉得特别的傻。 有的时候人家会说我是学艺术的好吗，我只负责艺术， 那乙方公司就应该弄几个就是文字功底比较好的人， 嗯，他们可能就是文字功底太好了，一目十行，所以发现不了错别字， 他们无力反驳这种坑，嗯 啊，我觉得这样还好，就是比如说像超市， 还好， 因为它没有直接造成这个经济上的这种损失， 嗯。 因为我们经常去这个超市的话，会看到超市有这种促销的这类的海报， 嗯， 那上面会直接在这个宣传页呀， 嗯， 还有包括超市的这个内部会标出每件商品它的这个折后的这个价格。 嗯， 但是 对， 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情。 我妈我奶奶去超市都经常拿。 对，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鸡蛋啊。这个前面就直接打了0.55，但是是1.5，那少了1块钱。 啊， 那想想，那如果这一天有多少人去？ 是一个还是一斤？ 就是柴鸡蛋嘛，柴鸡蛋啊，就一个5毛。 嗯 啊，它标示的价格是0.55，就5毛5，但实际上是1.55， 1块5毛5是吗？ 对， 所以叔叔阿姨就以为是大促销。 对对对， 对。 大促销， 皮革厂倒闭了，老板带着小姨子逃跑了，鸡蛋大促销，但这样的就是最后的后果，应该谁来承担这个损失呢？这个超市真的有按那个价格卖吗？ 并没有， 嗯， 就是会有很多人，就是会看年纪比较大的人在那排队， 嗯， 然后等着去收银，但是收银的这个小哥就要一个一个去解释， 嗯， 对不起，我们价格打错了， 嗯， 实际上是什么什么样的价格， 嗯， 那您还要吗？ 嗯， 所以就会发现很多。 肯定不要啊， 对，很多人就直接把这个鸡蛋就放在旁边， 嗯， 我就不要了，那工作人员要把这些人家不要的这个鸡蛋再逐一捡回， 嗯， 但是你知道鸡蛋很容易破损， 嗯， 那这个中间一旦有破损的话谁来承担呢？ 嗯，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个鸡蛋破损，它虽然破损肯定就是那么几个，那还是会有问题啦，因为一般是一袋鸡蛋嘛，你破了一个这一袋怎么办， 嗯， 关键是很影响这家超市的信誉。 对，作为消费者的话，我自己感觉会，那你是不是对我造成了一个价格欺骗？ 对 啊，那你标的是这个，你为什么卖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呢？ 就我张叔和我李妈绝对不会再去这家超市了。 对呀，啊，这是谁把它印错了？ 谁把它印错了呢？ 啊，就是他所指定的这家这个印刷公司。 嗯，就是乙方， 对， 广告公司，然后他们去投放的这个，去把这个设计好的海报给了印刷公司。 对， 然后最后检查的时候没有检查出这个错误来。 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 哎，妈呀， 对，我觉得如果从鸡蛋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家超市的负责人都应该被 怎么样？ 哎。 扔鸡蛋吗？ 把自己的鸡蛋全买回去，因为这件事情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的确是乙方负责来设计， 嗯， 来印刷这个价格标签，但是那么大的东西挂在你的店里面， 嗯， 这是你的生意啊， 嗯， 谁为这件事情负责， 嗯， 所以如果真出了损失，我觉得超市损失更大，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最后的责任来说，甲方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尽到对自己工作认真负责的这个态度， 嗯， 就是真的没有在最终，我相信一大早上超市可能8-9点钟开业的话，可能头一天晚上12点钟或者早上5-6点钟挂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人认真的去看一看这个价格是不是对的？ 哎呦，但是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我觉得好难啊，就是这甲方乙方都很难。你看比如说像超市这个册子上面有好多商品，您知道吗？嗯，很难一个一个去校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想着有点那种侥幸心理，或者是偷懒了，甲方也没看，乙方也没仔细全部看完，最后那就是大姨大妈发现了。 这个时候， 我们 用老花镜发现了。 我们应该引入丙方。 丙方作为一个监督。 对对对对。 哦，这个事儿我，但是如果是客观的评价的话，您觉得是甲方错还是乙方错呢？比如说以刚才袁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嗯， 我觉得乙方错，但是甲方逃避不了责任。 嗯，都错。 都错了。 哎呀，行， 就不要钱了吧。 对 哦，还要赔偿吧。 啊，钱要退回去吗？ 当然，如果还想有下一单的话，哦，那一定要把钱退回去。哦， 这么严肃。那我好好主持吧。 不要加班费了。 这是一个坑啊。就是乙方不够严谨，导致了一些后果，甚至是直接的经济损失。还碰到过什么样的比较坑的乙方吗？ 还有就是这个小伙伴说，比较紧急的一个地面活动，然后需要做一些物料，已经明确告诉乙方公司，这个截止时间是哪一天，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沟通，一直在催，但直到这个项目执行的头一天，乙方只提供了一个方案，而且这个上面的之前的反馈需要改什么改什么，基本上这种状态反馈就是我告诉你改哪儿，然后他就改哪儿了，而且很难看改的，就很粗糙，很对付那种有一种某耶广告这种即视感。 明白，也就是乙方活不好呗。 就是他会觉得乙方我要处你一下，要动一下，就我们东北人会 抽一鞭子走两步， 哎，对，处，会用处你一下你动一下，处你一下你动一下，会觉得很梗。 我刚才说抽两鞭子，这个还说就是动的范围还大了是吗？ 对， 感觉好像抽两鞭子还是往前迈了一大步，处你一下你才动一下，感觉好像也没怎么挪。 对对对， 这种懒的乙方我们该去怎么办呢？ 我觉得好尴尬，碰到这种懒的乙方，就是我觉得 甲方都尴尬了。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碰到这种乙方，如果在项目开始阶段，你还有机会，你说我换一下，或者甚至找他们老板去投诉一下，更换一下执行团队。但最怕这种情况呢，是做到一半，然后呢，他已经这样了，但是你的时间呢，让你都觉得你来不及换乙方了。哎，那个时候才叫尴尬呢。 对，而且他是唯一的选择的时候。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乙方，就是很紧急，但是他只给我出了一版，而且确定这一版是没有办法去用的，但是真的是截止是第二天，在我再次去打电话去联系乙方的对接人的时候，哇，居然这个电话是一个关机状态，所以我一直这个耕耘到了后半夜三点，临时找了朋友来去，是找朋友来去救急， 所以就说如果想甲方保证自己不掉到坑里面，也要维持自己的专业度，专业度至少说了解这件事情，有些事情啊，还真得到最后你自己也做得了。还能自己把自己从坑里爬出来。 对，还 自己挖的坑吗？ 对，还有经常就是乙方的话，他回复的不及时，比如说很多很多沟通都是建 QQ 群啊，或者是微信群，可以说指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对接人，他现在可能在会议上或者在项目上，没有人去对接，但是这群里还是应该有这家公司其他的小伙伴，那我现在作为甲方，我付钱了好吗？我要知道现在已经进展到哪一步了，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告诉我，但是恰恰是很多乙方这种反应是非常缓慢的，而且在非常紧急的这个项目时，只给唯一的而且不够好的，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去使用的这些物料。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 case 稍微小一点，然后乙方觉得我没有必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他其实就是顺手干了一活。 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一般的如果这样的话，我感觉我要被轻视藐视的话，我会直接 换一个合作伙伴， 要求退钱，把钱退给我。 又要退钱。一切以这个金钱还有结果为准。 大家财务出身。 所以说其实乙方是真的好好的要好好想想自己做的是否专业，以及是否真的尽心尽责了。做的真的不够好的话，甲方是真的有可能终止合同，然后甚至要求退还全款的。乙方会答应吗？ 一般的话不会答应，但是甲方通常会用这种方式来去刺激一下乙方。 明白了。那咱们今天这个最后一个故事吧，好不好？再看看甲方曾经碰到过什么样的坑乙方。 这个依然是关于设计的，就是上一期我们这个大伟老师在的时候，就发现设计去吐槽这个甲方这种事儿会比较多， 对，因为细节比较多嘛，然后还有来回的这种沟通。 对对对，但是您看我们这一期实际甲方去吐乙方的设计的也蛮多，就关于这个 logo 大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甲方公司的这个小伙伴会说找到这家设计公司已经之前跟他说了，一定要这个让 logo 大一点，然后醒目一点，包括二维码，就是你让这个扫码的这个用户啊，不要这个太费劲，太难找到他，或者弯腰弯的度数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呢，乙方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总监就直接说没有艺术感啊，好难看啊，很丑啊，会直接怼回来。但是对作为甲方的话，就是我不能说我做一个活动或者做一个物料的话，最后不知道是谁来做的，我来晒情怀。 所以说就是好像有的乙方太自以为是了，他觉得这样丑，所以他就完全不按甲方的这个要求来做。其实好像跟刚才上一个时段辉煌医院的例子差不多。 我觉得辉煌医院已经出名了，做这个叫到底有没有这个？ 我要马上去注册一下， 马上去注册辉煌医院，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要甲乙双方好好的沟通？我可能就是想要这个样子的，会有乙方坚持己见，非要怎么怎么样为不能吧？最后肯定还是以出钱的人的意见为准吧。 对，但这个过程当中会让你觉得很消耗，而且很不愉悦。 碰到这种情况的话，甲方会怎么去跟乙方去沟通呢？会很强势的说，你就按我想的，按我说的做嘛。因为比如说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它其实就是需要 logo 大一些，需要二维码明显一些，不好看我就认了。对吧？这可能就是他觉得这样能达到最好的一个传播的效果。 对，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甲方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要求，比如说二维码放不放，logo 要做得多大。我觉得从客户服务角度来讲，这是非常明确的需求，你是要去满足的。因为有些时候并不是一把这张海报的美作为排在第一位需求的，有的时候是传递信息，有效沟通可能是第一位的需求。 我也补充一个案例啊，就是上次大伟老师也说了，这个关于这个设计是先有对错，然后才有美丑。 哎，对 啊，因为如果甲方的话一再要求，肯定有他要求的这个道理。比如说我曾经听到过的这个一个案例，是关于这个地铁的这种灯箱广告啊，因为是没有这个打样的这个时间和机会的，所以只是在这个小屏来去看，实际上乙方没有尊重这个甲方的这个意见，把它放在甲方认可的那个位置，而是把位置重新去调整了 二维码。是吧？ 对，二维码还有 logo， 结果就导致了这个整个的地铁这个灯箱广告是白购买这个渠道了，因为地铁一过的时候都是糊的，根本都看不到。所以的话，这个渠道的这个购买我们知道是蛮贵的，那这个费用要谁来去承担呢？是甲方还是乙方？ 这种的确是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损失，因为买一个地铁的那个灯箱广告，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人家可能本来想把二维码弄得大一些，这样好歹过去的时候，对不对？亲爱的坐地铁的小朋友们至少能看见，还能扫一下。 对， 结果一不小心做成了公益广告， 还是糊的。 好吧，所以我们也真心的希望，乙方的小伙伴不要太自以为是，要多多的去尊重甲方的意见，他们提出来的要求和需求其实都是合理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在真正的这个行业的实操经验当中会告诉他们，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比较满足他们的需求的。关于审美的问题，我们多多的去跟甲方去沟通，是不是？不管怎么样呢，今天还是希望甲方和乙方的小伙伴可以通过更值钱的平台得到一个世纪大和解。大家有任何的故事和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来到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上进行吐槽也好，交流也行，好吧？那最后再一次感谢袁春老师还有大元儿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今天的更值钱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好，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啦小伙伴们，我们下周见。 我也想生